大匪看天下，今日星期六，咁啊，其实冇乜准备啊，因为咧好忙，咁啊变咗咧唔好讲时事啦。因为星期四本身有大匪直播嘅，而家都做唔到啊。录翻少少嘢，同大家交代翻先啦。因为星期四咧就有一个叫做香港品牌商会咧就搞咗个聚会，咁咧就我同阿Benson 嗰啲就过去，咁咧就好好彩啦。咁我抽到一个搅拌机大奖，一世人都冇抽奖过命啊！但系呢次竟然抽到奖，可能系幸运嘅开始啦。第二咧就系、是、近期有好多网友啦，譬如喺星期二得到留言啦，就话咁多个我做得最差，可能都系。因为呢其实做一个时事节目啦，除咗你反应够快之外呢，好多嘢呢你真係要睇㗎。咁好似啊 Tony Choi 啊，或者去雕拔啊许留山呢啲呢，佢哋本身系做文职啦。咁佢哋会多啲时间，有时有空闲啊，会搵啲资料讲。咁呢就我四周围走嘅，虽然好多时候有啲网友走上嚟，其实我死就喺隔篱处咗事啊，一段时间啊，我又要走咗出去啊咁好似呢轮真係好忙，咁啊忙唔系藉口，咁啊唯有下个礼拜星期日休息，做好啲功课啦，一早定咗个题目，等啊Tony Choi一早俾咗个题目，我做得准备好啲啦，即系唔好影响个节目嘅质素啦，因为系我嘅问题。咁啊，第二咧就今日做节目都好啦，就讲一讲个台啦，讲个台啦。有啲人想知，亦都有啲网友又话一个老千即系搞一个老千，即系歪先生啦，你最明白其实是私怨嚟嘅。咁其实我讲好多次都冇用，因为我讲几多次呢，唔明白嘅人就系唔明白，冇私怨。萧若元，我鍾意听佢做节目，但有啲事觉得个发展逻辑唔系咁，咪讲啦。咁对芒果佬，我哋系佢支持者，我哋熟知嘅芒果佬同人民力量，咁我哋讲我哋自己相信嗰套，同佢冇私怨。我哋讲件事，尤其我啦，人哋唔知我讲件事啫。即系你节目做得好咪做得好咯，做得唔好咪做得唔好。啊，即系好似啲人话，你我唔会回应啊，我会回应啊。Benny 妈讲得啱噶，如果唔系事实嘅嘢，我就唔会回应噶啦。即系网上好多人骂我妈，骂我物，我唔回应，因为唔系嘅事实，讲来讲去都冇内容嘅。咁讲嚟做乜？你讲就讲一件事。我问啦，问低俗频道又好，香港 HK 又好，我系讲两件事啫，就系骨灰庵同埋咩？咁佢哋回我都好啦。话唔俾人哋赚外快啊？人哋俾钱你去做，去听你做节目，你卖广告搵外快，咁。人哋本身俾钱你听你做节目，佢冇预你，因为佢已经俾咗佢要俾嘅钱，咁你再卖广告你可以另外卖，但你唔可以节目不停开两节嚟讲你卖广告。係咪呀？170万回购呢个圆圆学院嘅骨灰庵讲到咁大 ,170 万我唔买骨灰庵啦，我喺工厂大牙睇有边个汤嘅单位或者汤房我买咗佢啦。绝对啊，买啲六七十尺嘅170万平均30000尺嘅点买唔到啊。你而家你买骨灰庵都唔俾装香嘅，又唔俾烧椅子，自己买一个单位返嚟自己装香烧俾佢啦，仲可以出面食鱼虾蟹添。咁你横掂都系囉。买个单位供奉自己嘅先人，鍾意合葬咪合葬囉。讲到170万回扣。即系有啲人讲啲嘢唔啱可以原谅嘅，但係明知嗰啲嘢係唔啱嘅而仲要再讲呢就係有问题啦。其实我讲嘅嘢最主要係讲呢啲，即係好似你话移民退休马来西亚第二家园，因为嗰个係旅游签证嚟㗎， 你享受唔到嗰个国家福利，你唔系嗰度嘅国民，你唔系移民啊，只不过有张签证系可以不停咁去，同埋可以逗留时间好长咋。你根本上就唔会成为马来西亚居民，而你本身仲系香港人啊。申请 BNO， 我哋系香港系被英国遗弃嘅一群。居英权都唔俾我哋，我哋做乜嘢要扮英国人自居啊？系唔系啊？真 B 师讲得好噶，我哋想做一啲好啲嘅节目，但系咧可能我能力唔够啦。咁咧就星期二得到会秉承呢个 Tony Choi 嘅精神，冇直播，冇视像。冇配乐，三无，继续做啦。咁但係十二月真係分台，因为呢我哋想做多啲，但係呢我唔想政治节目去影响其他嗰啲唔係想做政治嘅。其实我呢段时间呢傾咗好多人啊，花咗好多时间揾主持，有啲应承咗嚟到最后尾都甩底，有啲录咗一集跟住又唔见人，係最主要就係因为呢有个立场政治好鲜明，咁人哋唔想做，咁冇办法啦。咁唯有又再努力去揾啦。咁咧就多谢阿仙人同荣少同埋嘉文佢哋加盟啦。咁就喺巴打台度做啦，因为佢哋都唔想做啲太过政治化嘅嘢。咁我亦都应承咗佢哋，所以我哋分。咁而咧星期二得到咧，我会再加强啲。咁啊 ，Johnny Fox 咧就做翻啲法律专栏啦。而家揾紧大 N 啦，佢移咗民美国。睇下佢会唔会俾翻啲声音专栏我啦。咁咧法温嗰度咧就阿法仔咧就喺广州啦。佢应承佢俾我哋俾啲声音专栏我哋嘅讲大陆嘅。咁但系自己咧联络即系唔够时间。咁我其实应该去广州再揾佢一次同佢倾嘅。咁但系咧佢应承咗，但系咧又我又冇时间。咁咧就喺香港就。好多嘢应承咗做唔到，包括出去缅甸啊，去清迈清莱啊，未来都可能难成行啲囉。譬如应承咗峰哥去北京，咁佢都今日先朝早先问过我，喂几时嚟啊，我可能都唔得。因为呢今年嘅会展呢，我就美食节嗰度呢我就投咗个标，咁而家设计緊广告 banner。就係諗住同星期二得到同埋巴打台同埋呢就健康四小寶呢產品呢就做一個宣傳嘅。咁頭尾都連埋廣告要40,000元。未計人手操作啊咁。咁亦都啱啱好呢就過去嘅年宵呢我就投咗一檔。咁呢就諗住呢就又做年宵。咁呢喺香港品牌會嗰度呢即係過去星期四啦聚會嘅時候呢又同佢哋傾咗可能出年啦，好多嘅展销会我哋都出现，因为咧，既然已经系决定咗做健康食品嘅，咁就努力啲啦。咁啊，而家我哋暂时做咗三只嘅，一只叫做四小宝，第二只敏迪，第三就干宝出晒噶啦。咁咧就第四样咧就而家决定紧系紧做老健啦。关于老人痴呆一定系到痛清痛风啊呢类嘅症状嘅嘢。咁呢几日就同阿 Ben 少商量緊啦。咁会全面就未来都好难有假放啦，因为都要自己落手落脚做啦。咁只不过话年纪大有多嘢呢力不从心。咁巴打台呢咁有啲人就话我哋出于私怨，阿林依丽呢就嚟助拳，其实呢因为佢同阿啤梨唔啱，点样点样啊，同阿鳄鱼唔啱，咁我讲个事实你听啦，阿 Y 先生你信就信，唔信就唔信啦。係因为林依丽佢本身喺呢一次立法会选举冇人肯同佢印呢个海报同埋 banner，臨选之前即係开始呢一个礼拜都冇人同佢搞。咁 ,Ben 少佢本身本业係做印刷嘅，就免费帮佢做咗印刷做 banner， 做宣传品，所有嘅嘢免费帮阿林依丽去做咗，等佢可以喺立法会之前选举之前咧，嗰啲咁嘅宣传品咧就全部做得掂，因为啲人唔肯同林依丽印啊。所以我哋话林依丽咧就选完之后咧，佢就即系照找数俾阿 Ben 少咧，就多谢 Ben 少帮忙。咁我哋嘅关系咁识嘅，而上一次我哋嚟緊15号出嗰本书叫做健康解码，就开始送肝宝，即係嗰本书会送肝宝嘅。咁如果大家想知道系点样嘅可以买。而我哋呢一期封面就系林依丽个老公徐化普博士。系三个几月前呢阿 Ben 少落去做访问，咁呢我就跟埋去咁认识佢哋嘅。个渊源喺呢度唔系因为鳄鱼啊，同埋 Betty 妈呢样嘢，咁而家佢知道我哋咧，就想做多啲节目喺巴打台，咁咧同埋做一啲唔系讲时事嘅，咁佢就话翻嚟同我哋做两三集，咁但系佢不幸啦，咁啊即系耳仔发炎，咁可能要12月先翻，咁佢就话会介绍啲人咧系适合做网台嘅，就同我哋合作，咁啊等佢翻嚟啦咁。做人呢可以好多阴谋论，但係呢你可以问我答你，我唔会唔答你㗎。咁啊今日嘅大匪看天下就讲返少少台务啦。咁呢就而家呢星期二得到呢就会变成一个时事经济频道，就宣讲经济同时事。咁我而家呢就出尽九牛二虎之力呢，就想去拉即係搵啲人返嚟即係识做节目讲㗎。咁呢就希望12月份呢就会加强返嗰个频道。咁而我哋呢就即係我而家我讲啦，三月份呢就星期二得到呢就应该係两周年。咁我希望所有嘅前主持呀或者主持都好啦，我都会邀请你嘅。咁希望你哋呢就一起啦，譬如包括喺我外国㗎啦，即係芒向編輯部嗰几个啦，马来近啊，加产生啊，咁啊我会亲自联络佢哋嘅。因为其实我唔识佢哋㗎。我唔识佢哋㗎。淨係识许留山㗎。咁啊其中有个呢就上嚟客串过咗一集星期二得到就识佢。咁佢呢就好客气咁送嗰啲茶叶俾我飲茶，而家仲飲緊，咁希望佢下次返嚟呢又带返磅俾我啦。因为我好鍾意飲茶嘅。咁呢就希望佢哋啦，不如睇下呢老温呢就应该下个礼拜返。咁另外呢就杰拉德呢就会今个月尾返。咁呢我就佢呢就约咗我哋飲茶，咁同埋啲网友10个人到。咁我呢就报咗名啦。咁我希望呢睇下有冇机会呢约到佢哋三月，就大家时间。咁就搞一次呢就星期二得到嘅两周年网聚。咁同啲嘉宾呢就食餐饭。咁啊做得好啲啦，咁亦都希望呢借助佢哋嘅能力呢做得更加好。咁呢我都应承咗自己，因为近期做节目真係嗰个水准下降咗好多。咁做一个中港过去中港车司机的独白呢就容易做，因为我讲我自己嘅经历。咁求其噏都噏噏得几个钟啦。咁容易做，但係呢做其他啲时事政论节目啊係要有啲时间去睇，而家连呢啲时间都冇。咁星期一二三下个礼拜二三仲有好多嘢搞。咁网台呢既然我孭咗呢个担落嚟啦，暂时都好。咁我想我自己会做得更加好。咁唯有就放假时间就恶补多啲囉。即係唔好令到大家我拉低咗个嗰、那个节目质素囉。因为我哋而家去到呢度呢，咁有声音直播之后下载之后呢都会多啲人听嘅。咁啊先人呢佢哋呢就今个月24号呢咁呢就声音下载之后呢，咁我哋呢声音下载都多咗啲人嘅。咁啊如果想听理性分析嘅，真係听芒向編輯部。佢哋有佢哋嘅睇法嘅，就唔系好似其他台咁讲，呢啲鬼嚟嘅，讲啲嘢打击乜乜，唔系，你听下佢先啦，系咪啊？用外人嘅眼光，可能比我哋喺局内人睇得更加多， 所以呢我其实集集都有听。好似家产生会讲得少啲啦 ,Raymond Wong 同埋真 BC 同埋许留山会讲得多啲啦。咁啊，以德台养搭几句啦。咁近期就马来近消失咗，即系佢可能时间夹唔到啦。咁但系咧，佢哋咧做节目咧，比之前做嗰阵时咧好好多。咁啊，流畅都多啲。希望我有机会啦。用 Skype 睇边晚咧，我又唔好话客串啦，就加入佢哋度，大家做一集啦。啊，因为知识唔够。啊，净系得个人生经验，人生经验都系埋一段啦。咁咧就做咗网台之后是非好多，有啲我自己嘢嘅，有啲就撞埋嚟嘅。咁啊，睇下自己点样处理啦。咁有啲人就话，先人过嚟，哇，我想啊独霸网台，其实唔系，冇本事。我哋啲小作经验啫，只不过我都话啦，如果先人冇巴打台，佢要做挡佢唔住，因为佢哋同荣少，佢哋做节目系好好，同我哋一啲都唔同。Tony Choi做节目走偏锋，讲反应，有独特嘅观点，但系我哋嗰啲。始终都唔系好似佢咁完备嘅。我点解会揾啊？其实我都唔识先人同荣少，但系咧，原来我哋都有啲渊源讲下啦。咁咧就我知道佢哋冇做低俗，系因为有啲网友同我讲，佢话咧你做节目咧咁样唔得，揾阿先人去俾啲意见你，同埋你睇下有冇合作机会啦。咁啊，先人咧就是、做法事嘅，即系剪头发个发。咁我自己特登走落去，即系厚面皮啦。咁啊，落去派卡片。咁啊，邀请阿仙人，咁仙人咧就冇应承我嘅，佢就话睇下先啦，都要问下拍档啦，其实都做得好意兴阑珊，喺个旧台嗰度可能有啲问题啦，其实佢冇正面同我讲过，我亦都冇问，因为系佢哋嘅事咧，问嚟都冇乜用，其实我好少过问人哋啲嘢，咁咧跟住咧就我就同佢讲咗，即系电话啦，话我有个地方2200尺。喺荃湾嚟嘅近地铁站，咁咧就个老友嘅，咁咧佢而家丢空咗。佢话如果佢哋过嚟做咧，咁咧啲节目全面性咧，咁我哋谂住租落去嗰度，咁我将我而家呢个网台呢度小网台咧就搬过去嗰度，咁啊有2200尺够做噶啦，咁咧就装修要30多万，咁啊上期按金咧清水楼，咁咧大仙人就话佢都未决定到，因为佢都要问。问佢啲拍档，同埋问其他有啲有兴趣做节目嘅人，要全线通过咗先过嚟。咁卒之咧，嗰个地方咧，佢收我好平租啊，22000蚊，22000蚊租2200尺，实用面积系好平租噶啦，老友先租。咁卒之等唔到，咁佢就租咗俾人啦。咁咧就。我自己咧就不厌其烦啦，即系三顾草劳又好咩都好啦，又再走去揾阿仙人，同阿仙人讲过唔过嚟帮手啊？佢话再约时间倾啦，都应该有啲意思嘅咁。咁跟住咧就佢有一日打电话俾我，我哋约咗过嚟倾啦咁。嚟到咧，原来佢同我哋嘅台长 Alex 咧系识嘅。咁但系从来咧，我哋个台长 Alex 咧就冇同我讲过话佢识仙人嘅。咁啊，都好嘅，唔好左腾楞瓜瓜楞腾啦，自己亲自去有诚意啲去揾一啲做一啲比较高质节目噶啦嘅人啦。咁点知嚟到咧，阿荣少咧就同 Albert， 即系同我哋而家拍嘢剪片嗰个 Albert 咧，咁咧就原来系中学同学嚟嘅，咁喺呢度相认，咁。话系好彩又好，唔好彩又唔好啦，又好啦咁。咁原来唔系做网台式，但原来都有啲渊源啊咁样。咁即系有啲缘分啦。第二就系上次同阿荣少啊、阿卡文啊，佢哋录咗好多嘅预告嘅。咁咧佢哋制作严谨啲，咁我哋咧就做录咗做直播。咁点知咧就？直播完之后啲片咧录嘅时候冇问题，我同阿仙人录完预告之后咧，所有嘅片就起格，窒下窒下， 卒之呢先人要求情况底下呢就剪 cut 咗佢唔好再播。但係当嗰日录完之后直播完之后呢转头就所有嘅电脑机又正常返。咁啊先人述意可能真係有啲灵异事件啦咁。咁有啲人都有嘅，有啲网友 cap 咗当日做直播嗰啲嘢出嚟呢就剪咗出嚟播嘅。咁可能你都睇到嘅起晒格窒下窒下。但係呢我同阿先人做因为未讲啲节目内容嘅时候呢就一啲问题都冇。咁可能都系邪啲啦。咁再后尾佢哋就再选择唔做直播住。就之后呢就嚟拍返两段预告。补拍翻，咁啊荣少咧就买晒香啊，咁过嚟装香咁拜神咁，即系拜一拜啦，搵个苹果拜一拜啦，咁希望就之后顺利啦咁，因为咧佢哋做嘅嘢同我哋嘅要求唔同，要求唔同，咁我哋喺佢身上咧，咁啊阿仙人问过我，哎呀你讲乜都好烦啊，我唔系啊，我学紧嘢，因为我哋谂住埋去就讲就得啦，稿都冇。咁但见到佢哋好认真啊。咁啊亦都睇到呢鳄鱼低俗频道呢佢哋做节目嘅认真程度。因为我冇听啊。但係你见到阿仙人阿荣少你就估计到呢因为佢哋喺嗰度出嚟啊。咁变成咗佢哋嗰个制作呢一定係高要求高質素啊。咁希望我哋有进步嘅空间啦。咁而星期二得到呢星期一呢见到阿 Tony 呢我都去问佢个台呢想加呢啲节目加呢啲节目然后呢就做 bad job 啊做一啲效果啊或者剪片啊其实剪好咗㗎啦。尤其阿 Tony Chop 嗰个刘本位呢我已经剪咗出嚟呢就开始置顶喺网页啊同埋喺星期二得到嗰个page 啊 ,YouTube 频道呢就摆㗎喇。等多啲人呢知道阿 Tony Choi 早几年讲嘅刘本位系一件咩事。咁我都会开始呢会喺 Facebook 同埋 YouTube 买广告。因为呢既然有啲有力嘅人系有心做节目嘅人聚咗喺度我应该俾多啲资源去做一啲嘢。咁有啲人就话大匪老千你如果唔系諗住呃人你边有咁多钱烧啊咁都系㗎。咁因为我哋本身系做品牌做健康啦最近好似攞咗隻叫做大陆做嘅就系嗰啲叫做腕表啊系关于即系跑步啊量血压啊咁隻表嗰啲呢而家啲电子表呢好兴嘅。嗱又圈啦唔圈啦录埋呢一节啦咁几句啫。咁呢就諗住返嚟呢而家卖299蚊。咁呢就蓝牙嘅。咁可以呢健康产品好啲啦。咁我哋做返自己嘅牌子嘢。咁呢就做即係借个台啦卖返啲广告啦即係等我做贸易嗰啲呢即係有个渠道可以卖广告。咁都有啲 view 数嘅。咁或者有啲网友唔好支持纯为支持买就冇意思。你真係有需要嘅唔好多你买一支如果返去用过食过係 ok 嘅你先返嚟帮衬我唔介意。因为我相信呢啲嘢会发光发热嘅呢佢自己会行㗎。咁我係咁啦咁多谢先人啦咁佢24号今个24号呢就会做网聚嘅。咁如果有啲网友对先人佢哋嗰几个啦係有兴趣嘅呢就嗰个嚟啦咁睇一睇先人佢哋实际嗰个制作系点啦佢哋真係好认真㗎佢教识我哋好多嘢希望我哋嗰、那个即係我哋嘅设备同埋我哋嗰个资源啊各样嘢可以配合到啦咁而星期二得到呢我諗我哋会想办法加强佢本身系一个时事经济频道因为做星期二得到一开始就想讲经济唔系 view 数系讲经济嘅咁我喺度但我唔想话屌俾 number 你俾贴士啊跟住交月费嗰啲我哋唔会做㗎啦。咁我希望呢就做得更加强啦。咁我哋亦都唔会话去卖楼啊卖骨灰庵啊做嗰啲嘢。我纯粹一个 交流嘅频道啦，即系好似阿 Tony Choi 而家嗰个波马股会嗰个星期二得到嗰、那个嗰、那个专业咁 Facebook 冇讲钱，只不过讲大家摆上去心水系乜嘢，点样睇嗰件事咁，喺度交流嘅啫。因为我哋希望系咁啦。咁而个台咧就系而家变成咗就系卖自己嘅健康食品啦，同埋主要咧就开始咧就摆展览。出年嗰八个展览我而家倾紧。希望连埋澳门啊、昆明嗰个啊、新加坡嗰个啊，都陆续倾紧，希望就将自己嘅产品啦啊，咁啊摆过去嗰边，咁啊当一个网台做啦，做一个广告啦，咁就主要系咁咯。所以咧就唔使咁多嘅猜测啊，咁多问题啊，哎呀你想独霸网台一档一台独大啊，我哋真系冇咁谂，亦都做唔到。做唔到嘅嘢做唔到。咁点解我其实之前公布咗好多嘅节目呢都做唔成呢，係应承咗唔嚟。人哋唔嚟。因为始终世台。其实同先人呢咁样倾呢倾咗两个几月㗎喇。咁出之成就索性做。以后都唔会讲话哎呀边个会过嚟讲啊。好似阿恩生话过嚟客串探下我咁。咁但係之后佢又话忙。咁我又公布咗。咁以后都唔会再讲。因为好似讲咗之后呢唔成，咁借人哋即係抽人水，借人哋条裙冚自己对脚，咁我哋都係老实啲。我哋啊星期二得到 ,Tony Choi 我许留山。许留山唔系嘉宾主持㗎啦。佢系常任主持。集集都见到佢系咪？咁好似洪生啊，佢哋啊咁不定期咁邀请人啦、啊。咁我希望我自己努力啲啦。咁另外再借助有啲有睇法嘅，冇政党背景嘅，呢、這个最主要系冇政党背景嘅人过嚟做节目，因为唔想再喺社运圈嗰度做争拗，变咗我哋讲任何嘢咧就系、是。一件事还一件事啦，咁啊，十二月份咁啊分台噶啦，咁而家啲节目咧就全部计紧个时间表，咁啊所有嘅新节目咧喺嚟紧呢几个月咧，嚟紧呢十零廿日咧就会上架，亦都有啲节目咧可能会取消噶啦，咁因为咧都系时间问题，好似做电影嗰、那个今个礼拜又唔得闲咯，咁我哋变咗我哋做节目好被动。咁我哋而家都可能会再考虑緊究竟点做囉，做得好嘅好似伊斯兰节目咁录好咗等佢哋判断几时播落 caption 咁。咁都等咗咁耐其实都气馁。即係呢既然已经做好咗，但係每一个人都系兼职嚟嘅。咁而亦都好似喺巴打台有个叫老蛇毒男嘅毒女嘅节目新开始嘅。咁啊，计依家男女后生啲啦，咁嘅讲，咁啊嘉宾唔够多啦，佢都做，咁咧就上个礼拜都做咗集，就下个礼拜播，咁我自己有份客串一节啦，其实都同佢哋开会，佢哋做节目咧嘅话题性喺边度，做乜嘢喺边度，咁啊拍嗰两个靓女啦、奶色啦、公主啦，佢哋做一次啦，咁迟啲有啲人话要求出样，咁佢哋都冇所谓嘅，咁啊不过就要做直播，咁我哋可能要另外再安排时间啦，咁啊个方向点啦，因为头嗰两三集咧收视都 OK 嘅，咁啊希望 keep 住，但系你一定咧，但系嗰个火花唔够，要想办法将个火花带动啲。咁呢一节就讲呢啲啦，咁都系啦，林拉斯卖少少广告搵啲钱啦。就干宝啊，资料有㗎啦，咁喺巴打台嘅嗰个购物车嗰度可以买到㗎啦，咁我哋可以 PayPal 俾你嘅，你 PayPal 我哋寄俾你四小宝啊，洗头水啊，咁而呢我哋有啲蝦头啊，有啲日本嘅蟹膏呢到咗嘅，咁我哋而家呢就试食緊，因为呢韩国蟹膏都有㗎，咁但韩国蟹膏呢就好多人卖，咁呢我哋而家做嗰隻日本蟹膏呢就喺连续喺日本呢就攞咗三个奖，每一年都攞获奖，咁我哋而家呢就嚟咗，咁我哋呢迟啲可能过埋下个礼拜呢就试食，咁另外呢我哋下个礼拜四下个星期四大飞直播一定会做，而嗰个直播呢我哋呢就订咗好多嘅试紧一啲新嘢嘅食，就系、是、 醉醉鸡啊，醉醉鲍鱼啊，醉鸡蛋啊，麻辣鸭舌啊，嗰啲上嚟做餸。咁大家就夹少少钱。咁呢因为我哋试呢个呢间厨房，如果佢得嘅话，我哋就包装佢呢，就喺个网台同埋喺展销度卖。咁如果大家喂都对呢啲嘢喂食嘅，可以上嚟嘅。上嚟试食夹钱啊。咁因为我订咗好多㗎。咁如果你哋早啲报名咁，咁下个礼拜四见啦。好嘛。咁如果对嗰隻标啊，即系咧299唔贵嘅，因为咧有啲牌子几千蚊，淘宝都卖呢个价钱噶啦，系人民币。咁可以上开嚟买洗头水嘅，可以帮衬下啦，好嘛？咁讲到呢一度，拜拜。